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40集。 李寻的户口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迁到了本市，也方便了他们作案。整个领证过程毫无浪漫可言，就是一个字，急。朱允关了所有通讯设备，暂时切断跟外界的联系，生怕领证领到一半被母亲给拦腰斩了。当天领证的新人不少，排在朱允前面的一对新人非常年轻，准丈夫用 DV 细细地记录民政局的每一块地砖，准妻子在一旁拿手机疯狂自拍。朱韵等了半天不见他们结束，小声说， 那个，要不我们换一下号，你们先拍着。 准妻子粘的假睫毛长成两把扇子，忽闪忽闪地看着朱韵。 急什么呀，这种日子就是要慢慢体会。 说着搂过一旁拍地砖的准丈夫。 是吧，笨笨？ 准丈夫一脸甜腻。 当然了。 李寻靠在一旁笑，朱韵看他一眼，他说， 不用紧张，你妈找过来怎么也得七八个小时，她找不到你肯定会去公司，去了的话董思阳会帮忙拦住。 前面的准妻子见李寻说话了，凑过来跟朱韵小声说， 你老公好帅啊。 朱韵赞同， 确实，不过你们俩怎么穿成这样？ 因为是临时决定来领证的，两人根本没有做准备。朱云为了给员工培训穿着通勤装，李寻就很随意了，灰衬衫黑裤子，皱皱巴巴。准妻子跟朱云一起看李寻，看了一会儿嘀咕道， 穿成这样也很帅。 对，朱云自豪地想着，穿什么都很帅。李寻跟他对视暧昧一笑，朱韵又想，他不穿的时候更帅。磨蹭了一个上午，朱韵和李寻终于赶在民政局午休之前领完了证。他们在又土又丑的红墙前面照相，摄影师一直让他们笑，朱韵笑到最后嘴都僵硬了，摄影师直起腰皱眉道， 哎，这位男同志，我说笑是让你微笑不是冷笑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？ 朱韵连忙圆场， 没意见没意见，他就是不适应。 他戳戳李寻，李寻勉强摆出一个笑脸，摄影师咔嚓一下照片洗出来，一脸傻逼。李寻看也不看，直接扔给朱韵。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两人一起走向停车场，一路上很安静，刚刚一直急，现在终于缓下来了。朱韵猜想李寻大概跟他一样还在回味。上了车，朱韵一边系安全带一边说， 咱们这算闪婚吗？ 李寻冷冷道， 闪个屁，十年了。 金秋九月，正是开学的季节。朱韵发动车子，十年了。快回公司的时候，朱韵把手机打开，刚一打开里面噼里啪啦进来一堆东西。董思阳传来前线消息，果然母亲找到了飞扬门口。朱韵不想让母亲见到李寻，尤其是在公司里，他不想以任何形式让他难堪。他对他说， 我带我妈妈去别的地方，等我们走了你再回公司。 他见李寻欲言又止，轻声安慰， 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 朱韵给母亲打电话，将她接到对面商场的茶馆里。母亲赶了一天路，见面二话不说拉着她就往外走。 我现在真的管不了你了，你跟我回家，这件事不解决你别想出来了。 朱韵知道母亲已经气急，不然不会在公共场合拉拉扯扯，他的力气比母亲大，但不敢太过用力。 他看着周围说， 妈，人都看着呢。 这句话让母亲稍稍收敛，母亲要面子，朱韵知道。 户口本呢？ 朱韵将户口本递出去，母亲一把抢过。 妈，除了这件事，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 母亲死死捏着户口本。 你胆子真的大上天了，朱韵。你告诉我，你拿户口本干什么了？结婚了。 母亲整整半分钟没有说出话，最后扬手扇了朱韵一耳光。这是从小到大母亲第一次打他。 朱韵，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，你不跟他散了，你就别要这个家了。 接下来的几天，朱韵接到了很多亲戚的电话，都是劝他快点回去。朱韵疲于应对，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同的话。 以后就好了，等这阵过去就好了，跟我妈冷静下来，我再去跟她谈。 新房子没有装修完，朱韵以前租的房子也转走了，她暂时住在酒店。李寻从侯宁那儿搬出来，跟她一起住酒店。虽然一直张罗生孩子，但那段时间他们却并没有夜夜春宵。他们的生活节奏变得很慢，就像李寻自己说的，婚姻对他而言就是一场漫长的恋爱。他们养成相拥而眠的习惯，爱人的体温将夜拉得柔情万丈。吉利公司在九月底正式挂牌上市，那时朱韵跟李寻刚吃过晚饭后走路回酒店，他们在十字路口的广告牌上看到了这则新闻。新闻里方志敬领着吉利的员工大肆庆祝，画面里吴珍也在，却始终不见高建红的身影。 高建红好像是去国外养病了。 李寻笑笑，不甚在意地搂过他的肩膀，悠悠地过马路。十月份的时候，朱韵检查出怀孕，这着实有点出乎他们的预料。反正已经领证了，两人都稳定下来。朱韵本来打算孩子的事情明后年再说，今年要全力准备华江投资招标的事。李寻似乎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领证后的日子里，他们都有做防护措施。朱韵拿着检查报告，在医院门口傻傻地回想，孩子差不多三个月大，按照时间推算的话，这肯定是领证之前他们刚刚和好那阵怀上的。那段李寻不经思考找个地方就能脱裤子的狂欢节纪念品。当晚，这个不太靠谱的新婚丈夫在公司开完一天会之后，回到新婚妻子身边又开了一次会。会议过程十分简洁，总共没有十分钟，两秒钟用来决定要孩子，两分钟用来商量搬家入住的事，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计划未来一年的工作安排。开完会，两人简单洗漱，李寻从朱韵身后抱住她，两人都有点兴奋，半天没有睡着。李寻手掌摸着朱韵的肚子，掌心温热，无意识地轻轻抚摸。 怀孩子是什么感觉？ 他在朱韵头顶问。 实话实说，没感觉，一点变化都没有。 他扭过头看他。 是不是医生检查错了？ 李寻低头看他。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。 朱韵又自己琢磨了一会儿，说。 可我真觉得完全没变化啊。 之后好像为了要证明一样，他从李寻胳膊里爬出来，平躺好。 你看，我还能仰卧起坐。 说完手抱着脑袋，一口气起起落落了七八下，回头。 是吧？ 李寻面无表情看着他，冷笑道。 哼，谁说没变化，都傻成什么样了。 李寻一抬手，他又躺回他身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低声问。 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？ 男孩。 朱韵故意刺激他说。 切，有报道称每天对着电脑的男人会被辐射影响，大部分要生女孩。 李寻在他肚子上掐了掐。安静了一阵， 朱韵觉得身后人的气息渐渐缓慢绵长了，可他还一点困意都没有，问道： 你想要男孩？ 李寻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。 不喜欢女孩吗？ 李寻眼皮控制不住地往下搭。 男的好养。 李寻眼睛已经闭上，若有若无地说： 女孩太娇弱，我养不好。我们第一个养男的，有经验了再生女的。 朱韵笑了， 说得好像你能控制一样。 他似乎又淡淡地笑了笑，慢慢睡着了。朱韵借着月光静静看着他。他的妈妈30岁时离开了他，他的姐姐更是20几岁就不幸离世，这些事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对他而言，女人的确太娇弱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